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风二级转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65%。那再来关注一下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情况。晴见多云，偏南风三四级，气温21到18度。总的来说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晴朗的，那温度呢也适宜，大家要是有空的话可以去室外活动一下。那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花粉实况及花粉浓度的预报。15日本市的花粉浓度监测结果是平均每千平方毫米241粒，浓度是偏高的。但是预计17日城区的花粉颗粒在每千平方毫米20到250到350粒之间，那处于偏高或者较高的水平。未来3天都没有雨水的天气是非常有利花粉浓度积累上升的，过敏人群请注意防护，但如果你不过敏的话，这倒是一个非常好的赏花的天气。好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旅行号1073，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我是道道。今天呢，天气非常的晴朗，非常的好，而且温度也适宜。今天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呢？因为我的搭档周准同学休假啦。 好吧，春暖花开的时节正是大家旅行的好时候啊。那这个希望他这一周都能够放松休息，然后充完电马上回归。今天这个 CD 机呢也真的是非常的配合哈，知道我今天一个人还卡碟。好吧，没关系，我们马上还是切换到我们节目的电乐当中。OK， 那么刚刚过去一个周末啊，新的一周来临了，今天是星期一，也是一个不错的天气，希望大家有一个好心情。那昨天其实我自己也是出去踏青赏花了一番，我发现还真的是这个郊外啊都已经是开满了花，不光有花还有远山，那真的是青翠欲滴，配上那种比如说桃花，然后还有这个现在杏花以及这个刚刚开的一些时令的花卉，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赞，整个人真的是心旷神怡，不仅如此还可以挖野菜。好吧，那不知道昨天在这样的一个好天气一个周末，大家有没有出去郊游一番哈。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主题其实就跟这个花有关，就是京郊花海。其实京郊赏花已经不稀奇了，那具体都有哪些地方，或者说大家也去过哪些地方，也欢迎告诉我们哈。我们也是这个大数据分析，采访了很多最近出门的，就是说去到京郊赏花的这些朋友，看看他们都去了哪儿。顺便呢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你还没有去的话，那么我觉得可以抽这几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去看看。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旅行号新鲜资讯，看看今天又为大家准备了哪些路上好玩的一些信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旅行号新鲜资讯，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那是关于我国设立首批边境旅游试验区。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新颖哈。像很多的边境城市，因为我的家乡就是边境城市嘛，所以说这个边境旅游还是非常非常就是有利的，而且呢也是一个新的旅游的方式和体验。那国务院近日同意设立像内蒙古满洲里、广西防城港边境旅游试验区，这是我国首批设立的边境旅游试验区。我国陆地边界线总长是 2.2万多公里，与14个国家接壤，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那边境旅游已经逐步成为与出国旅游、港澳台旅游并驾齐驱的三大出入境旅游市场之一了。那边境旅游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然面临一些制度性的发展瓶颈。那比如说边境旅游管理体制机制相对是滞后的，部分边境旅游线路老化，部分边境地区出入境不够便利等等，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啊。那为了解决目前边境旅游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研究设立边境旅游试验区。那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13日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将坚持分批实施、成熟一个推出一个的原则，设立边境旅游试验区，首先选择旅游资源禀赋较高、旅游产业发展较为成型、口岸通关综合条件较好、与毗邻国家旅游合作相对成熟的边境城市，率先去开展改革探索，并在实践当中积累经验做法，之后再逐步推广啊，就是先推出一批，然后不知道到我的家乡黑河什么时候能开始啊，期待期待。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动试验区改革，探索边境旅游制度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建设，那重点改革创新人员、自驾车、团体旅游便利化等制度，形成推动边境旅游蓬勃发展的制度保障，推动试验区加大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边境文化旅游产业，重点落实和完善旅游投融资、用地、人才等政策，构建 产业融合发展格局和共建共享的模式，利用边境特色旅游资源打造边境新型旅游产品，鼓励发展特色餐饮、文化演绎、旅游商品研发，还有土特产加工销售等等产业，那提高旅游资源利用率和产业附加值，完善边境全域旅游服务设施，加快推进边境旅游集散中心、咨询服务中心、停车场、通景道路、旅游标志标牌、应急救援等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那据介绍，在内蒙古满洲里、广西防城港开展试点试验的基础上，将根据改革举措落实情况和试验任务需要，适时选择不同类型具有代表性的边境地区开展试验。那对试点效果好、风险可控而且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及时复制推广，推动建设一批边境旅游目的地。如果要是把这一项旅游要是发展起来的话，那我觉得我国真的是一大片可开发的这样的地区都是可以的，为我们将来的这个旅游产业的增值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收点哈。好了，那么来关注第二条。第二条呢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我驻叙使馆发公告提醒中国公民。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13日发布公告，再次提醒中国公民和有关旅行社近期暂勿前往或组织赴叙利亚旅游，请仍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密切跟踪当地安全局势变化相关信息，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远离军事设施和人群密集场所。那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尤其是这两天关注新闻的朋友，2017年11月呢，以及今年的1月7日驻叙使馆都发布过类似的安全公告。那公告提到，如在安全提醒发布后仍坚持前往，有可能导致当事人面临极高安全风险，并将严重影响其获得协助的时效，因获得协助而产生的费用需由个人承担。大家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啊，这个我们总是说安全是旅行当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没有安全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谨慎前往啊，如果要是必须实在非要前往的话，也一定要密切关注局势的变化，然后呢注意个人的安全。好，我们来关注第三条。第三条呢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是关于签证的。那巴西新任旅游部长他表示说，向中国开放电子签证是首要任务。终于这个意识到了啊。据南美侨报网的一个编译称，4月10日前巴西国家旅游协会主席维尼修斯鲁梅尔兹正式被任命为新任的旅游部部长。那前一任的旅游部长马克斯贝尔德朗则是因为竞选联邦议员而卸任了。那这个鲁梅尔兹在任职的第一天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说，向中国开放电子签证是其首要任务之一啊，非常的明智啊。那鲁梅尔兹在任职第一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说向中国要开放电子签证，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任务之一。说他在上任后，我优先考虑的任务都是战略性的，包括改变巴西的一些什么商务旅游环境，推动电子签证的发展。比如说目前我们就要将发放电子签证的范围扩大至中国。他是这样，他还说了，说推动签证方面的进展花费了7年的时间。那在奥运会时我们对一些国家游客免签，事实证明并没有产生任何移民的风险。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推动电子签证议程的发展。那我们的像这个啊，邻居阿根廷已经开始在签证方面为中国游客提供了便利。没错，那他还表示说，我们将前往中国上海、北京和香港去推广旅游业。中国每年会有 1.3 亿人出国旅游，那来巴西的只有 5.5 万人。如今呢，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项目汇集了沿线65个国家，我们也需要贴近这一项目，因此必须要增加这个连通性，打破签证的障碍。在这条道路上，阿根廷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伙伴。罗梅尔兹还强调说，巴西旅游业的基础设施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那他说需要更多的资本来投资基础建设，包括私人资本，需要更多的新的酒店、机场，并且要降低这个很多其他的一些制度上的壁垒，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巴西人的生活。 这都是美好的愿景啊，希望能够快一点付诸实现。他认为说，人们意识的改变也意味着旅游业的重要性。那巴西以及全球的意识都在发生改变，那这个必须要有发展旅游业的勇气。那从1990年巴西的经济国际化程度的 9% 到如今仅为 19%， 那其实这样对比来看的话呢，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发展缓慢的国家，所以说发展旅游业是开放国家的方法之一，这也是他这个在采访当中表示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哈，不管说后续会有什么样具体的措施，但是我觉得签证利好这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必然的一个环节。好，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条消息，那是中国赴柬埔寨游客激增。那柬埔寨之前我们的南五号谭怀宇也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自己呢也是去过的，我觉得柬埔寨这个国家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尤其是喜欢历史喜欢人文又喜欢这种东南亚异域风情的朋友，柬埔寨一定不要错过。那中国赴柬埔寨游客激增，柬旅游部长盼中企来投资旅游业。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这个中国或者说是这个华人的这些企业在柬埔寨，比如说酒店还有餐饮，这是最多的，那已经有很多一部分人去到那里了，那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的政策哈能够相互扶持。那柬埔寨旅游部长唐坤近日在暹粒出席第六届吴哥颂柑节时表示说，近年来中国赴柬埔寨游客持续增长，我们非常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投资商来到暹粒、西港、金边等地区投资旅游业，帮助柬埔寨提升旅游环境，以此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的到来。唐坤介绍说，今年以来柬埔寨接待国际游客已经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是增长了12%。那中国作为柬埔寨的主要客源国之一，2017年到访游客达到了120万人次，占该年柬埔寨接待国际游客的40%以上。我天哪，接近一半了都已经。针对不断增加的中国游客，柬方也做了相关的工作安排，包括增加酒店、改善交通、筹备出版一本专门介绍柬埔寨历史文化的中文书籍等。那在交通方面，目前每周大约有270个航班，包含固定航班以及包机，往返于柬埔寨与中国各大城市之间，分别由11家中国航空公司和4家柬埔寨航空公司来运营。他说，我们还在积极联手两国航空公司增加航班数量，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的交通服务。其实记者注意到，为了吸引中国游客，目前柬埔寨海关出入境卡已经在柬文和英文的基础上新增加了中文注释。那柬埔寨官方还计划在机场设立中国游客专用通道，为大量到来的中国游客提供便利啊，非常的棒。那柬埔寨首相洪森新近提出，那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人来到柬埔寨来旅游，为就是他期望的数字是中国总人口的0.3%，那即年平均接待中国游客是390万人次。他说，但是呢，柬埔寨旅游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游客承载量有待提升。他说，我们非常希望中国投资商能够来到柬埔寨，增加酒店等旅游产业项目的投资，说让我们可以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服务。这是唐坤说的哈。那好吧，希望这个能够这个目标得以实现，也给我们提供更好更便利的这个旅游服务和设施。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路上的新鲜资讯就先播报到这里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还有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那刚才呢，这个 CD 机不给力，我换了一个，然后我们要把这首歌听完，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春日里面看花的时候一种心情的写照。这是来自日本的一个超人气的老牌团体 SMAP， 那这个翻译过来它的名字叫做世界唯一仅有的花，大家可能也会对这首歌比较熟悉，非常的轻快，在大中午的时候我们来听听感受一下。哎，我们一二三走起。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刚才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就是世界唯一仅有的花。但是现在呢，这个春暖花开，而且温度一下就上来了，在这样晴朗的天气里面，尤其在这个京郊或者说是短途之内就可以到达的一些地方，那花真的不止一种，因为好多好多真的是竞相开放哈。那昨天我也是自己不是自己，就是和家人出门嘛，开车一路走过来，就你会发现其实除了一些特定的景点之外，在路上的风景也是非常美的。因为就是当你开过一些地方，你会发现这个花都是交相辉映的去开放，那有的一会儿是黄，一会儿是粉，还有一会儿是这个玫红等等等等，再加上远山青黛这样的一个色彩，就会让人觉得哇，整个就是大自然的调色板一般。就你驻足停留，无论是麦田还是花园，都会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感受。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主说京郊的花海啊。那在开始节目之前，我们还是要先大概的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就是也看看听众和网友的留言是说了什么。那我们来看情绪单细胞，说每年难以捉摸的花期，说来就来，说走便走，招呼都不打一下的，那使得多少朋友悔恨不已。哎，没有啊，那你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就不会啊，因为我们经常就是在每年春季之前，花开之前就已经做了这个花海预报了。他说长途跋涉奔赴远方，要么来得早枝头干枯一片，要么就是来晚已经是遍地忧桑。哎，如果花海就在京郊与古长城相伴，你想来看看吗？那当然咯。还有爱的裁缝也说，京郊通往春天的列车驶过绝美花海，居庸关长城花海美到冒泡。那这个是必须的，因为这个一张照片带火了一段花海。秋萍莲子说，京郊一日游过足了车瘾，长城号带我们穿越花海，感受京城这趟开往春天的小火车。是的，那其实现在有多种多样的交通方式，除了自驾之外呢，小火车也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旅行体验。那就是尤其是京郊，那坐小火车时间又不长，开得慢慢悠悠的，还可以带你领略花海的美景，哇，简直太棒了。好，那么再来看一个啊，就是叫做那无爱 star， 说开往春天的列车就在长城脚下，花海与京郊铁路 S2 线列车不期而遇，我正坐着列车来见你。PS 注意一下啊，我们要买成人票的，售票阿姨看我们太小，好心卖给我们学生票啊，乐开花了，我的天哪，那是侧面说你长得年轻吗？好吧，那不管怎么说啊，就是搭乘这样的一个小火车去京郊感受一下花海，都是非常浪漫的一种体验。那下半段呢，我们就详细来跟大家说一说，在京郊都有哪几处花海可以去让你感受，让你好好的拍照留影。好，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

枯燥着生命的奇迹，远嫁他乡的姑娘，苦恋着家乡的亲人，看一看沙漠的花儿，期盼着苍天的雨水，离乡远嫁的姑娘，总盼着归故的思念。 这首歌是来自杭盖乐队的花，那真的是唱出了一种就是花中的那种硬朗感。那花也分很多种，有这种温室的花朵，也有开在岩上的高岭之花，还有开在这个沙漠当中的一些抗寒的耐旱的比较这个怎么说呢，野性奔放的花朵。但是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领略一下京郊之花。那首先呢，我们来这个一小段我们小编编给出的文字哈，来这个给大家做一个概括。京郊一年里最唯美浪漫的时节，不用怀疑，那就是四五月份了，花开正美，绿意萌发。不过此时热门赏花景点那也真的是人山人海。哎，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独辟蹊径，推荐一些让摄影师赞不绝口的花海秘境，也许这其中你真的没有去过。那去京郊那些可能没有什么名气的小山村，去看看美的漫山遍野的花海。 开在岩上的花 儿。好，那么说到这样的一些秘境呢，首先我们要推荐的一个地方就是怀柔箭扣古长城。就说到箭扣长城，大家并不陌生，但是呢，箭扣长城的花海，也许你并没有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去好好仔细的去感受一下。在这儿真的是漫山遍野的杏花和山桃花。如果你来到箭扣古长城，你会看到竞相开放的杏花和山桃花，那真是灿若云霞，将箭扣古长城映衬的是妖娆多姿，犹如一幅大气磅礴的画卷。那些默默生长了数百年的野桃花，每年到这个时节都会装点着长城。当然在这个赏花的最好时节就是四月份，那现在正值季节，所以说大家赶紧去吧。那次我在朋友圈看到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波波发了一个图片，那虽然说不是在箭扣长城，是在另外一个长城哈、那但是那个照片拍得非常非常的好，登高望远，你站在长城上面就可以俯瞰底下，然后拍了一张这样类似于全景的照片。哇，真的是绿树成荫，山花烂漫，而且全都是那种桃花。你想一株桃花它还是比较单的，就是你只能看到桃花的美，但是没有那种成片的气势。那你要是站在长城上俯瞰一下那成片的桃花，那绝对气质非凡。所以说大家可以去箭扣长城去感受一下。昨天我也是去到一个就是平谷桃源嘛，但是自身的感受就是这样的，本来想去平谷桃花海，结果呢走到这个快到目的地的时候还有几公里的时候，那已经是完全堵死了。就因为昨天天气特别的好，但是呢大家都出来了，所以呢都堵在路上。那一想这个时间可能怕是来不及，所以就没有去。然后另辟蹊径走了一条小路想去平谷的桃源，但其实从这个桃花海到桃源的这个路上就已经有大片大片的桃源在那儿了，竞相开放，你也可以下来去拍拍照啊，挖挖野菜啊。但是就是桃源的话可能树比较稀疏，所以不能有那种茂密或者说簇拥在一起的感觉。不过你要是会就是拍近景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如果你要想去感受一下这种俯瞰的效果，那还是去箭扣长城去感受一下哈。那四月份现在就是正式时节，怎么去呢？来看一下交通路线，东直门乘坐916怀柔专线到怀柔县城，然后再包车前往箭扣长城，当然自驾是最方便的了。再来看第二个是密云山谷，那是樱桃千万枝，照耀如雪天。就是樱花和樱桃花两个是不一样的啊。密云县太师屯镇松树峪村种植的樱桃现在正值盛花期，由于采取了早晚熟品种的交叉种植，花期可以持续到三月底。哎，但是现在已经四月中了，不过去看的话还是应该会有一部分。一团团一簇簇雪白的樱桃花翘绽枝头，竞相开放，渲染着春意的盎然。其实赏花时间呢是三月底到四月份都可以。那刚才说的三月初或者说三月中旬应该是它的盛花期，但是现在虽然说盛花期过了，可是还会有大片大片的花存在。那怎么去到那儿呢？是京城高速太师屯，也就是23号出口出高速，左转行至松树峪村，右转进村100米即到啦。再来看第三个，居庸关。居庸关长城，这个刚才在留言当中听众留言呢也是说到了，这个开往春天的地铁简直太浪漫，浪漫至极。开往春天的列车，一张照片火了一个地方，这就是居庸关。昌平区居庸关附近的山花盛开， S2 线列车在花海当中穿行，宛若仙境，被称为开往春天的列车。登临长城看山花，一片春花烂漫。那期待着大家就是拍回来的图片哈，我觉得这个照片真的一点都不输日本樱花。在三四月份的时候，其实除了去日本看樱花之外，在京郊真的有太多太多可以去的地方。就像这个 S2 的列车，其实我想了想，坐在这个小火车上，票价又不贵，几十块钱，然后呢开的也不快，就慢慢的去享受窗外的一些景色，然后到站呢你还可以下车去登长城，然后享受一下这样的山花烂漫。真的是春日里面别致的体验啊。尤其是在这几天天气也比较晴好的时候，那拍出来照片那就更美了。那交通线路当然是走八达岭高速公路居庸关，这个如果是自驾的话啊，是15号出口就即可。它开放的时间呢是8点到17点，这是淡季，7点半到17点10分是在旺季，大家要注意好这个时间啊。好，再来关注下一个，下一个地方是大橙子镇，是不是那个吃的橙子哈，是城市的城，大橙子镇。这个在哪儿呢？它又开的是什么花呢？其实在这里可以赏的是梨花，梨花雪海，那梨花真的是洁白一片。密云大橙子镇是著名的红梨之乡，梨树面积将近2万亩，大约是28万株，这好大一片。整个花期自四月中上旬开始，会一直持续到五一前后，那大家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感受和领略。全镇以沙岭梁为界，东部梨花开放时间较西部晚了5天的左右。那梨花盛开时，漫山遍野花色洁白如雪，如同一片白色花的海洋。梨花雪海是四月中旬到五月初来开放，赏梨花的地点，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啊，不老屯镇环湖路北侧，石城镇环湖路两侧，穆家峪镇庄头峪，还有大橙子镇密西路的两侧都是可以的，大家去自行领略吧。交通方式，京城高速16出口沿密关路到石城镇不老屯镇，另外呢京城高速17出口右转沿101国道到穆家峪镇庄头峪红香苏梨采摘园，还有京城高速17出口左转沿密兴路到大橙子镇就到了。好，我们再来看庞各庄啊，庞各庄依然是赏梨花的，梨园飞雪。 大兴区庞各庄镇梨花村迎来了梨园飞雪的盛景，万亩梨花争奇斗艳，游人们徜徉在花海之中怡然自得，不仅可以赏到梨花，还可以逛庙会买旅游商品、农副产品，这个就多了一些购物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可以供大家去选择了。交通路线，京开高速大兴庞各庄梨花桥站出口右转盘梨花桥向西直行8公里路北即到。其实这些都不用过多的介绍，大家开车的时候导航现在都非常的方便，你不管去哪儿，哎，它都能给你导出来。好，那么先介绍5个哈，这个既可以赏桃花又可以赏梨花，那在这个初春时节是最怎么说呢，最浪漫的一个时节吧，除了隔离带里的那些鲜艳的花朵之外，也可以抽时间去京郊感受一番。好了，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啊，中间停顿一下，让大家感受感受，留一首歌的时间，就是刚才我们把杭盖乐队的这首《花》来听完，之后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 鼓噪着生命的奇迹，远嫁他乡的姑娘，沿着家乡的亲人，开在沙漠的花儿，期盼着苍天的雨水，离乡远嫁的姑娘总盼着归故的思念。春雨迎来了生命，秋风带来了希望，开在 这是来自杭盖乐队的花，我们听完了。听完了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看看京郊还有哪些可以赏花的地方。刚才是截止到庞各庄村，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是孙湖沟村。这个花呢，既不是梨花，也不是山桃花，而是映山红，那真的是漫山遍野啊。大山深处很僻静的一个小村子，这个叫做孙湖沟村，这个孙姓和湖姓啊，这两个字啊，那周边的山体资源是非常丰富的，群山环抱，泉水叮咚，植被茂密，鸡鸭四处随意游走，一派田园景象，非常的原始和自然。那鲜艳的映山红和洁白的杏花、山桃花把山乡是装扮的美丽如画，正是山乡拍花赏花的最佳时节。那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听到的会比较少一些，那不妨可以去选择，哎，另辟蹊径，因为去的人也会比较少。这交通线路呢是由怀柔走怀丰路42公里至琉璃庙，再由沿流路西行9公里至孙湖沟桥，再往西行200米就可以到了，大家还是可以去导航一下啊。好，那么第7个地方，这个村的名字都已经开始非常拗口了，叫做前桃洼村，就是桃是桃树的桃，洼是洼地的洼。这个地方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仿佛坠入了花海。哇，坠入花海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在昌平区南口镇的西八村之一，村子周围自古就种植了以大桃为主的多种果树，那每年一到春天啊，你就来到这个前桃洼村，就仿佛坠入花海一般，村子被各种果树环抱，那如果要是说全都开满花，你想想那是什么样的感受，争奇斗艳，只见果花争艳，香飘四溢，令人心旷神怡，就什么都不用说了，随便捏一张影都是大片儿。再来看第8个，是四海镇珍珠泉村，鲜花盛开的村庄， 春来花海更加美丽。那村外花田与群山之间是宽宽的菜石河，它是白河的支流，水面清澈如镜，倒映着两岸的山树还有悠然的田园景象，让人更加的放松。那怎么样去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四海镇的珍珠泉村，走京藏高速，在昌平出口，然后十三陵方向，黑山寨、京张路、沿流路、刘斌铺、四海，再到珍珠泉。公交呢，可以在德胜门乘919路到延庆南菜园，换乘925到珍珠泉下车也可以。现在公交也是远郊区县特别的方便哈。但是如果你要是想要仔细的感受一下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自驾车是最方便的了。下一个要去到的是杏树台村，这顾名思义就是杏花了，但是呢也没有，它是蝴蝶兰，娇艳欲滴惹人爱。诶，居然是蝴蝶兰。小村坐落于群山环抱之中，溪水顺着山涧源源不断，静谧的山庄被巨大的森林与各种种植果树映衬着，古老而神秘。随着初春的到来，被台湾称之为"兰花王国"的名贵品种蝴蝶兰，在九渡河镇杏树台村的大棚里开放了。哦，大家可以去大棚里感受啊。那这个蝴蝶兰好像是有印象，但是，因为兰花的品种也比较多嘛，具体蝴蝶兰是什么样子，如果大家想象不出来，那可以去到这里感受一下，仔细辨认辨认啊。交通路线可以走京密路至怀柔县城，西行经过桥子镇，沿着四海路就可以到了，或者呢是沿安四路直行，大约70公里可以到达杏树台村，可能距离会稍微远一点，但是呢越是难到达的地方景色就越美。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吧，就是熊儿寨乡。熊儿寨乡呢是艳若晚霞的桃花谷，那这桃花就自不必说了，每年的四月中旬左右就是平谷桃花盛开之时，你看昨天都堵车了嘛，根本就进不去。那数万亩花的海洋何其壮观，漫山遍野的桃花盛开，高低错落有致，犹如一幅美丽的风景画。真的，因为桃花呢它是属于浅粉色的，粉中带白，如果你仔细看那个花朵，它是花心的部分是玫红色，花瓣的部分是樱粉色，然后这个万亩的桃园一片接着一片，那简直是太美了。所以说如果你要是去到这个花海景观里面，你会直接醉倒在里面，直接就是出不来，仿佛是迷失在花海当中。但是呢就算迷路你也不会觉得焦急，因为这是一种非常浪漫和非常不真实的体验。好了，那先今天呢就是先给大家推荐这么多，那都是我们京郊可以去到的一些地方，非常的方便，无论你选择自驾还是小火车还是公交出行都是非常好的。而且现在去到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另辟蹊径，没有那么多的人，然后大家可以约上三五好友或者跟家人一起，我觉得甚至可以去野餐一番都是非常棒的。因为这几天天气也比较好，大家除了这个周末前往之外，如果要是平时可以有自己的一些闲暇时间，不妨可以在平时的这个日子里面就去到这些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十个目的地。其实还有很多哈，你比如说像这个坡峰岭，还有蒲洼乡，以及壮道口、姚子峪、凤凰岭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我们之前都已经详细介绍过。另外像拒马河呀，还有这个新庄铺村，都是非常好的赏花的地方。像新庄铺赏的就是杏花，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双龙山是丁香花，凤凰岭呢也是杏花，那其他的地方也都是山花烂漫，都值得大家去好好的体验一番。因为京城最美的两个月份就在这个四五月，如果要是错过了的话可能就要等下一年了。那在最短促的时间开着最浪漫的花朵，那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好去采撷一下。好了，最后呢来听一首歌吧。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哈， 本来呢是要放一首《护花使者》，但是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放一首特别浪漫的歌，这也是来自日本歌手松隆子的一首《花样》。那我觉得花的样子千姿百态，颜色各异，那争奇斗艳，就像我们每天的心情一样。好了，那么希望我们每天都有花一样的心情。然后下一个节目我们即将要收听到的就是职场帮帮团。那今天节目先到这里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晚上九点钟不要忘记重播，如果你没有听到或者说没有听够的话，晚上还是可以听到的。OK， 伴着这样浪漫的歌曲，再回味一下今天浪漫的花海。那我们就先到这里，预祝大家一周好心情。 風が運ぶ風鈴の音に振り返れば夏空白いシャツの少年がいたひまわりの小道君はどこへ消えたのちょっと待ってて 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